叶修的疑问倒也寻常，在副本组队的时候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一般都是尽可能的将职业区分开来，就是怕有同职业的玩家，当发现大家都需要的装备时起争执，多少大风大浪一起走过来的团队，都会因为这样的问题最终解体，实在是一个不能不认真面对的问题。结果叶修这话一出， 立刻听到队伍里有人冷哼了一声：“大哥，你看清楚我的装备了没有？我对这里还会有需求吗？”听这话显然就是那骑士的回应，字里行间满是傲气，显然对叶修这个体力只有750的水替根本不屑一顾。心路在一边也是立刻解释道：“翠豆是我叫来帮忙的，她是咱们工会的首席MT，体力950。 物法两套，防装力量和智力都可以堆到750以上，精神抗装也有700的精神。 要帮忙你找个MT来干嘛？ MT不是有我吗？ 多找点强力输出来多好。”叶修问。心路一听顿时也很不自在， 他本来也是没有要找MT来帮忙的意思， 但下午听这家伙下古龙深渊还要去先看看攻略， MT那是看一看攻略就能担当起来的主吗？ 本着对整个团队负责的精神，心路可不该把整队的生死都托付在这个临时看攻略的MT身上， 这才专门找了个工会的MT来帮忙， 哪想到这人这样不识好歹。算了，小白都是这样。心路如此想着，也不想和叶修多废话，张罗着就要让大家下本。 结果倒是那边叫翠豆的MT不干了：“哎呦，你小子很能耐啊，说实话这小本我还真没兴趣下，完全是浪费我的时间嘛。既然不需要，那我走了。”“你走了我们不差个人了。”“怎么怕了？你不可能只有MT装啊，换个输出装当输出不就行了？”“你，我当输出，你能拉得住你？”翠豆顿时怒了。 作为工会的首席MT，装备上他当然绝不可能差。 除了MT装， 骑士可用的战斗装他也是收集的相当强力了，真是要转向输出，他也有绝对的自信在灭天工会里跻身前十。说实话，他倒是非常期待着能有给他展现他输出能力的机会。可以试试。叶修倒是真要给他这个机会了。 好，这是你说的啊，团灭了大家可都不要怪我啊。翠豆最后那句是对着一圈人说着，跟着身上一闪，一身装备已经更新，显然已经是换上了一身输出装。行了，别闹了。心路突然喊了一句：“翠豆，你还是MT？”说着，心路这边又是给叶修发了一条私聊的信息：“你怎么回事啊？ 大家组队还不是给你刷装备，这人又不会抢你的装备，你就在一边划划水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叶修一看这妹子居然还私聊和自己沟通，倒是也挺照顾人的情绪，于是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那崔豆呢，显然也不是因为那喊上的一句就听话，估计也是被心路一番私下的沟通，最后又是换回了他的一身MT装。 视角扫了叶修的无敌最俊朗这边一眼，冷哼了一声后抬步进了副本。其他玩家相继也是进本，叶修也是指挥无敌最俊朗跟进。一边的陈果此时自己游戏也不玩了，抱着零食真像是在看电影一样，一见这边人才是扎堆的时候就已经起了争执， 顿时觉得今晚一定有好戏发生。你真是太可以了，陈果感慨着。 我只是实话实说嘛， 叶修说着。对此，陈果深表同意，因为叶修每次气死人的话其实都是实话，至于这一次，陈果也很相信。750的体力是低了点，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， 一个什么灭天工会的首席MT就敢和叶秋大神叫板了，陈果想想都觉得好笑。古龙深渊本身也不是什么太难的副本， 对于 MT 而言，其实也本就不需要840的那个及格线。840的及格线都是 MT 们以最高级的团队副本来要求自己的，区区一个十人副本何至于此？更何况以叶秋这种大神级别的技术，那能弥补多少属性上的差距，那连陈果都不知道。作为一个围观党，他此时只遗憾他只能以这样的观视角看。要知道 MT 这样的苦工那是超级繁忙的，真要是叶修这样的强人操作起来，屏幕又不知会是怎样的高移变换了，那样的场景陈果已经不是第一次领教了。片刻后，灭天下工会的十人已经都传送进了古龙深渊。这古龙深渊坐落在一个峡谷，以荣耀的命名风格，这个峡谷自然也是以古龙深渊为名。这里的野图 BOSS、 副本最终 BOSS 以及副本的隐藏 BOSS 都是古龙，而背景设定上来说，这三条古龙还是三兄弟。当然那只是生前，都成古龙了，显然已经是不死生物。翠豆是灭天下首席 MT， 可以说是已经见识过了荣耀中所有的副本。以灭天工会的实力，要通过最高难度的几个百人团队副本还颇有难度，但是这种十人的副本在翠豆眼中也确实有些不够看，所以他自己刚一进本，立刻就已经冲上去撵怪了。在他眼中，这种副本根本是被碾压的份儿。叶修是十人当中最后一个进本的，传送进来的时候，前方已经打得热闹。这 MT 通常都还会兼任副本的指挥，但是一个在翠豆心目中碾压的副本还需要指挥吗？当然不需要，大家只要赶着他的步伐，挥着家伙上就是了。于是整支队伍多少有些忙乱，叶修一眼就看出来翠豆是个老手没错，心路也不赖，但是队伍里的其他几个人却显示出了几分生疏，不是对游戏操作的生疏，而是对副本的生疏。能进神之领域，能完成神之领域的技术挑战，在操作上就已经不会有什么生疏，但是面对没打过的副本，当然还是会有手足无措，不知从哪处下手的感觉。神之领域也是有新人的，头回玩荣耀，刚刚通过挑战来到神之领域的，对于神之领域而言，他们当然就是新人。这样的新人第十区目前当然只有两个，但是之前的区呢？并不是所有玩家到了70级就立刻可以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的。叶修和乔一帆那是例外，他们是职业高手，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做后盾，所以可以以50级、55级这样的程度就通过挑战任务。但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挑战任务绝对没有那么容易。到了70级，很多人也要花一定的时间取得强力的装备，用强力的装备面对挑战任务中的任务部分的许多战斗内容。此外，竞技场中的部分，这对于叶修和乔一帆来说可能反倒是简单的部分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就更艰难了。打 BOSS 的几乎还有规律可循，但 PK 就永远没有定数了，尤其是连胜场数的要求，对于普通玩家而言简直是很致命的大招。所以像第九区、第八区这些运营了一两年的普通区，到了70级却闯不过神之挑战环节的玩家大有人在。除此以外，新人也未必就是从第十区开始玩啊。其实要想快快升级冲进神之领域，老区才是更好的选择。有高级玩家代练，那升级速度比起开荒不知要快多少。所以神之领域这边也是新人不断，而此时叶修看到的这八个人，他估计就是这样的玩家。至少古龙深渊这个副本他们没有下过， 而这次新路看来也并不是专为给他刷装备而来，也是把一伙新人凑在一起，大家一起来下古龙深渊。这样的队伍没有指挥哪里行，崔豆不屑于此，只好由新路担任，只是指挥叶修的时候真是超级不方便，原为就是叶修这骑士的名字。无敌醉俊朗，这让人怎么称呼呢？叫全称太长了，浪费时间，叫无敌，叫俊朗，叫醉俊朗，拆分出来的任何词组都让新路觉得有些叫不出口，心里吐槽这人怎么好意思起这么无耻的名字。到最后叶修被新路以你代称，别人都是点名，到了叶修这边就是你如何如何了。队伍在初入本时经历了一番混乱后，在新路的指挥下终于也是渐渐稳定下来。毕竟这个新人只是相对神之领域而言，玩游戏都到了冲进神之领域的地步，那根底就已经摆在那儿了。再说副本这个东西大同小异，一些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走哪儿都一样，这些人显然不会犯这样的小白菜鸟问题，在乖乖地听从指挥的情况下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队伍一路杀上，渐渐翠豆的话也多起来了，不过却多是抱怨，显然对于进行的速度非常不满意，到最后竟然是扯着嗓子让大家卖力输出，不要怕 OT。 终于队伍杀到了一号 BOSS 面前，在开 BOSS 之前开始略作休整，翠豆切出队伍的输出列表后立刻很不留情地发到队伍列表之中。叶修的无敌醉俊朗排名倒数第二，仅在负责治疗回复的新路之上。 哼，你还真是个玩 MT 的人才啊， 崔豆讥笑道。 没有啊，我在很认真的划水， 叶修回道。